戒烟，快速指导戒烟及其他烟草制品。作者：约瑟夫·厄本，朗读者：李兆伦。前言：你可能已经意识到，戒烟是你能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。很快我将说明为什么会是如此。然而我也要说，戒烟确实是一项重大的挑战。以前我曾吸烟，如今我作为一名戒烟专业顾问，在蒙特利尔一家大医院工作。我经常面对想要戒烟的人们，我设法帮助他们，这对于我也是一种挑战。当我的病人一旦战胜了各种困难，戒烟成功了，他们是如此的喜悦，如此的自豪，收获是巨大的。在我的工作中，我看到一旦我的病人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戒烟，成功的机会就大大增加。若你想戒烟，你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、技能、策略，这样你才能克服你的烟瘾。我说烟瘾，是因为大部分的烟草制品都会使吸烟者上瘾，因此戒烟是不容易的。打个比方，就像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，有时我们半途而废，爬不到顶峰而折回原处，但是我们一旦登上顶峰回头看时，我们会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惊讶。本书将帮助你登上这座陡峭的山峰。在此征途中，我们将体验到各种困难，并将学习确实有效的方法，使我们有最大的可能达到其顶峰，而不至于又折回原处。意识到戒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就像爬山一样，伴随有身体、心理、社会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。我将为你解读这方方面面。我愿和每一位有戒烟愿望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成功。不要害怕曾经的失败，这里有多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控制吸烟。戒烟的目的很明确，那就是使我们的身心健康达到完美。事实上，我们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曾经尝试过戒烟，但是失败了。可是在我看来，你们想戒烟的愿望远远大于过去的失败。你们的失败只是还没有正确的方法。比如登山，你想登上顶峰，却没有好的工具和正确的策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如何能登上去呢？我从医的经验告诉我，一个戒烟者在完全戒烟之前，他会有几次尝试，每一次都会增加你成功的可能。如果你尝试至今还未成功，只是说明你还没有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，而这个方法是确实存在的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已经见证了成百上千的患者都成功达到戒烟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上百万从前吸烟 如今不在西的人，他们能做到的，你也能。诀窍就是永不放弃，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有了愿望和勇气，采取正确的方法，最终你定会建言成功。这些就是本书要和你分享的内容。在此，我对本书的译者李兆伦和参与者陶玉珍、涂颖刚及小组成员仅表歉意。约瑟夫·厄本·蒙特利尔，加拿大，2010年。